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九十集，阿音柔声哄着说道：“ 我们回房间好不好？这里太闷了，你才会疼。” 方关城沉浸在那股痛苦之中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阿音心急，只觉得人都在颤抖，冰凉的手贴上他滚烫的面颊。 关城，关城，你看看我，我是阿音呢。 好像又回到了上次，关城从梦中惊醒，阿音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叫他。 关城， 许久，仿佛阴魔罗鬼都要失去耐心。关城抬起头，眼睛里写满了痛苦。 阿姨，你帮我扶着梯子，我把照片挂起来。 他心里的那座钟又撞了，余声在脑海回荡，足够惊悚与沉重。原地定住几秒，抓着他的手臂越发收紧，眼眶也酸涩。 韩庭楚， 你不要吓唬人。 阿音上次以为方关城只是做了噩梦，却从未想过和什么前世记忆有关。这下看来他明天需要问问了。此刻目之所及没有韩听竹，只有方关城倒在地板上疼痛啜泣。阿音也挂上了哭腔，觉得晚饭那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原地坐了会儿，强行镇定下来，还是使了灵力把他带回主卧的床上，再拿湿毛巾擦了身体，空调调高几度，坐在地毯上扒着床沿，一遍又一遍地哄他：“ 你醒醒好不好？只要你醒过来，就不会再疼了。” 床上的人像是在一个时空，而阿音在床下是另一个时空。他走不进去，又拽不出来，他心里干着急。 我早就知道错了，现在别无所求，不过是希望你能安度余生，我也好宣布阴寿至此结束。好像我们两个都需要解脱。 话语声实在是太凉薄了，死寂的夜里不去看手机或者挂钟现在几点。阿音靠在床边，伸手眷恋地抚摸他眉眼，仿佛这样就能镌刻心头。后来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仍旧没醒，但不再喊疼，也不颤抖了。阿姨脑海中有刹那的不真实，确定他真的安稳下来，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。给他掖好被角，却没有上床。他现在算得上彻底清醒，消瘦的背影游荡般出了主卧房门。先把洗手间没关的灯关上，打眼就看到还挂着水珠的盥洗台。心下了然，他定是出来后才去了次卧。阿音也走了进去，门口的柜子抽屉里就放着烟，熟练地拆了一包夹在嘴里点燃。次卧改成小祠堂后，只挂了半边窗帘，走过屏风，是小祭台上放着盒子，并列有古朴香炉。他拿了炷香对着自己指尖的烟点起，插在香炉里，那股淡了下去的檀香又起来了。月光照射进来，再加上外面的路灯，窗前阿音背影实在萧瑟。他推开了窗子，夜风清冷，吹过来雨后泥土的气味，上次闻得这么清晰，还是冒雨上山见竹寒。一支烟还没熄灭，有鬼差路过，却是旧相识。 阿庞，你何时到这边的？ 是鬼界资历最老的鬼差，从大唐到如今未曾离任，共有四位：黑白无常谢必安、范无咎，以及牛头马面。牛头名阿庞，马面无名。牛头挂在阳台的横栏上，两人在唐时算不上相识，毕竟长安地界一直是谢范两人当差。阿英和牛头真正熟识，还是被封了鬼县的那一年，跑得很远，日日在外游荡，时常得见。 嗨，没几日。 时代不同，死人越来越少了，现在整个东北啊都有跟马面管辖，你这种靠吸食阴气运气的阴谋罗，日子越发不好过了吧。 阿音笑笑按灭了手里的烟。是啊，我也准备再过几十年就折了阴手。 药叉不是很有主意吗？倒也不至于这样。 阿胖，我有问题问你。阿音仿佛急需宣泄内心的疑惑。 什么？ 你说凡人转世后还会想起以前的事情吗？牛头理了理手中积压鬼魂的铁链。 哎呀，你这话问的，当然想不起来了。可要我说呀，孟婆汤除了让人忘却前世种种，还因为过奈何桥的路上疼痛难忍，若是真有人忍得住，那就不喝呗。 阿音心下更沉，岔开话题道：我跟你个牛说这些干嘛？话说你什么时候给自己找个人身呢？都1000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。 哼，你以为维持人身容易啊？我瞧着现在挺好的，又不是人人像夜叉一样有罗刹婆的鬼丹。 两人又闲谈了几句鬼界的新鲜事，阿音不禁想起自己今年还未回过阴司，答应了帮阿庞带东西回来，就看着他扯着几个野鬼走了。阿音心里暗暗下定，得找个日子回去一趟。天亮后，方官成丝毫不记得自己昨夜反常举止，且可以确切地说，从那以后他也再也没有那般的痛苦过，夜夜安睡。早晨8:30左右，他因为喉咙干涩而醒，身上有些汗，脑袋也昏沉沉的，伸手摸了摸额头。 大概是昨夜淋了雨而发烧了，怪不得睡得这么早。 怀中不见阿音，赶紧起身，却发现阿音在床边，未盖被子，蜷缩着有些可怜。心想自己睡姿老实，定然是阿音因为担心没睡好，尽量动作轻盈地给他盖上被子。阿音还是睁了眼，他睡得很晚，现在不算精神，往他怀里蹭了蹭，手下意识地伸上去探他额头，依旧很烫。 昨夜发烧了。 方官成开口有些沙哑。 我知道，阿音是不是没睡好？ 你搂着我再睡一会儿吧。 好。 方官成虽然有些虚弱，却并未再睡，静静地看着怀里的人，手也轻柔地抚摸。阿音凑近与他紧紧相贴，实在是太过熟悉而又久违的感觉，两颗心都是满足。再起床已接近中午，躲在被子里温存了会儿，决定出门吃饭，再去医院挂水。阿音随手把护肤品往包里装，状若无意地开口问他：你家里有没有食材和厨房用具啊？方官成靠在沙发里等他收拾。 有。你是不是从来都不做饭？我看你厨房新的不像话。 我不太会做饭，你知道的，我味觉有问题。 阿音不明说，只委屈着调子，前言不搭后语地讲。 那挂完水去我家，你想去哪儿，我开车送你去就是了。 也可以哦，那我去拿几件衣服，这不是正合他意吗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